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台的活动。继为万事开太平，草圣于右任音频作品上线一周之后，北京电台与中国美术馆合作的声音美术馆项目又推线下主题活动。昨天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当晚，北京电台主持人郭伟在中国美术馆现场朗诵于右任先生的《望大陆》，并与13所高校的500多名学子共度中国美术馆之夜，为高雅艺术进校园助力。本月10号到20号，为万事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期间观众只要用手机扫描一个声音二维码，就可以听到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郭伟以广播纪录片的形式深情讲述于右任的故事，分主题聆听于右任先生的艺术成就、民族情怀和生活趣闻，在欣赏先生书法作品的同时了解他的传奇人生。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博物馆的消息。天桥印象博物馆昨天开馆，北京天桥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博物馆，这是国内唯一以北京天桥为主题，全面展示天桥地区历史沿革、景观风貌以及悠久的历史文脉的博物馆。方寸世界邮票上的桥史展览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展览集合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一共668件中外邮品，观众可以从邮票这一独特的视角领略各国华侨华人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下的生活创业和奋斗历史。展览将持续到7月15号。一批清末洋务派实业家盛宣怀旧藏的古代书画珍品正在嘉德艺术中心进行拍卖，这次拍卖会上包括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家具、工艺品、古籍善本等各门类近5400件拍品将上拍。中国书画部分甄选了2300多件特色拍品，现代板块将推出3个专场，其中韶华集韵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为业内资深藏家数载收藏之精华，张大千、吴湖帆、傅如、于右任等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均有呈现，同时还有当代书画板块、古典家具板块等等。继续关注展览，黄永玉的紫砂壶主题展今天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黄永玉93岁的时候在宜兴画了140多把水浒传人物的紫砂壶，后来又加了120把大小不一的，一共近200把。讲座世界渡口与心灵之火今天下午将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两位颇具代表性的青年诗人王志军和翟永明将以朗诵以及对谈的形式与观众分享他们对于写作、诗歌和日常生活的想法。距离高考还有20天，本周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将开放校园接待考生和家长。清华大学今年的开放日于今天的8点半到15点举办，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也将举行校园开放日，而对外经贸大学的开放日安排在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6点钟举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机场高速尾沟路段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四元桥出京方向车多。 通燕高速北黄牧场桥到耿庄桥出京方向车流量大，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018年年初，大型电视节目《国家宝藏》播出之后，歌手那英守护的国家宝藏《莲塘乳鸭图》让缂丝这门古老的中国手工技术就走入了人们的视线。相信啊，很多人刚开始都以为啊，缂丝和这刺绣没什么区别，它不就是一副刺绣吗？它为什么能够登上国家宝藏的舞台，代表中国的文化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的这缂丝啊，2001年拍卖会上拍卖的乾隆御制八征茂念之宝记，以 342.2 万元价格拍出。2002年乾隆御制御笔十全记缂丝手卷以352万元成交。同年6月，北宋缂丝米芾题诗长春图以720万元拍出。2004年，清乾隆御制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以3575万元的天价拍出，创下了缂丝作品新的世界纪录。古时候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缂丝一寸金，它的高贵啊，主要是因为它的制作耗工费时，其次缂丝啊易学难精，不光说需要织工纯熟的工艺技巧，还要有相当高的书画方面的艺术修养。可是啊，在古玩收藏界，竟有把缂丝挂毯、缂丝棉被当成门帘子的故事，它这是怎么回事呢？缂丝啊，是中国丝绸艺术品当中的精华，是我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品之一。这是一种啊精彩尾显现花纹，形成花纹边界，犹如啊雕琢镂刻的效果，且富双面立体感的丝织工艺品。缂丝的编织方法不同于刺绣和织锦，缂丝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顶峰，而双面刻又是缂丝当中的极品，这种工艺在清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此后便渐渐的衰落，即使现在也不能够达到当时的工艺水平。今天啊，我们先来说一段珍宝传奇，说一说门帘子的故事。这故事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所著的《淘宝》一书。门帘子和古玩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可生活里面呢，却偏偏让二者就产生了联系，演绎出了一段趣闻。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琉璃厂开了很多的古玩字画的店铺，街两旁是鳞次栉比，古色古香，不少玩家呀经常上这儿来逛街，时不时就能碰上自己喜欢的东西。香港一位大导演正好在北京拍电影，有了空闲呢，跟太太来逛。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跟太太溜达进了琉璃厂紧八角的一家店铺，巧了，这店铺正在收货。古玩铺里的玩意儿啊，来路是五花八门，有老板上外地抓来的，有赶早市地摊上敛的，还有这送上门的。来送货的是三个河北的老农，大包小包，都是些瓷器杂项。 按理说店家收货的时候一般不让外人在场，怕的是你知道了他的底价，以后不好做买卖。店老板大概觉得这两口子像是逛灯的，也没往心里去，任凭他们在一旁看热闹。本来这位大导演都要走人了，送货的打开一个麻袋，拎出了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物件。大导演眼睛一亮，停下了脚步。包裹一打开啊，里边是一对红釉的冬瓜罐，罐身修长，釉色红润，是一对青中期挺地道的玩意儿。送货的要400，店老板给160，扯来扯去最后200成交。老板往里抱罐子的时候，把裹罐子的一块布抄在手里，送货的一把就给瞪住了，说这个得单算钱。老板开始不想要啊，抖了了一下，就看这双人床单大小的老布，虽然黑乎乎的，可是隐隐约约的能看出上边绣了些山山水水。老板说加10块吧。送货的说那可不敢，这两件东西是一家的，不收这玩意儿人家不卖这罐子。这块布花了60，人家说这是啊庙里大殿的门帘子。老板撇了撇嘴，本来打算啊扬手给扔出柜台。送货的说前面有家店，刚才人家给90了，出来还追着要呢。果然窗外有个人探头探脑，老板犹豫了一下，这档口导演插了句话，多加10块一块收了吧。送货的一走，这导演就要买这对罐子，倒也没费什么劲儿，价格翻了一番，400成交。导演边摆弄罐子边念叨，这摆家里这多老味儿啊。包东西的时候，这导演好像不经意地说，还有那块老布吧，我多给你10块钱。店老板呵呵笑了一声，说那可不行，这门帘子说不定是件好玩意儿，我不能卖漏了，留下来赶明啊请教请教高人再说。导演脑门上有点冒汗，忙问你多少钱能卖呀。老板伸出手，五指岔开冲他挥了2下。导演是喜笑颜开，哦，说加50啊，你早说呀。老板说你想什么呢，这一巴掌是500，两巴掌是1000。这回可就轮着导演着急了，气哼哼的说，我说你也太黑了吧，100块收的卖1000，狮子大开口，也不能没边没沿啊。太太一旁的帮腔说，这黑不溜秋的破门帘子要他有什么用啊，咱别家看看去。说着搀起先生往外要走，店老板不着急，笑嘻嘻的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是古玩行的规矩，别看我是100买的，我就是白捡的也得看东西值不值这个价，您说是不是这理儿。导演有点无可奈何，撑起门帘的看了2眼，说600吧。老板摇了摇头，导演说800，老板还摇头。其实啊，这位导演犯了个错，古玩店里买东西你越着急加价，老板就越撑着不卖，因为他看出了你是志在必得。果不其然，到了一分没降，这导演乖乖的掏了1000块钱，把钱扔到柜台上，卷不起东西抬腿就出店门。老板冲着他的背影哼了一声，心说小样跟我这玩里个楞，你说加10块就让我收了，我就知道你惦记上这玩意儿了，瞧咱这买卖做的，一破门帘子赚900，这好事哪找去。他一低头瞅见柜台上那堆罐子，赶忙跑出店大喊，罐子罐子，您这罐子不要啦。其实啊，这导演买罐子是个幌子，他可是个收藏家，对这些民俗的大陆货一般很少问津，而这个所谓的门帘子在他眼里却非同小可。送货的从麻袋里掏出这个包裹，他一搭眼就瞅出了是克丝的玩意儿，而且奇大无比，虽然脏得像抹布，可上面呢图案是隐约可见。 导演把这门帘子拿回家，请洗染专家进行了无损清洗，又找到了江南缂丝手艺人对破损处细细的修补。两个月之后啊，挂起来可大不一样。原来黑乎乎的一团，上面布满了水痕沉寂的破布，此时就变成了一幅色彩缤纷富丽堂皇的画卷。这近三米长两米宽的织物上满刻着仙山琼阁的图案，画面上苍松翠柏，祥云环绕，远山亭台楼阁，近地鹿鹤同春，期间还有仙人出没，脚踏彩云，手持宝物，个个是超凡脱俗，仙气缭绕。缂丝细致入微，人物眉眼传情，楼台雕梁画栋，气势不同凡响。令人瞠目的是啊，这幅画卷用色极其丰富，绿有五色，蓝有八种，红有大红、绛红、橘红、紫红、宝石红，至于天青、绛紫、月白、浅灰，色泽变化让人目不暇接。而且很多地方呢，采用了金线勾勒刻法，金碧辉煌之间，使整个画面一光流彩，熠熠生辉。说起这缂丝，这里得讲讲中国是最早发明蚕织的国家，以丝绸闻名于世啊。而缂丝呢，是我国织绣艺术当中的一支奇葩。缂丝技法产生于汉唐，成熟于宋元，大幅作品多出现于明清。缂丝采用通经回纬的织法，以纬刻经，图案直显彩色的纬线，花纹正反两面色彩相同，纹饰边缘有断尾的镂空，会产生啊镂雕的立体艺术效果。由于缂丝费工费时，一件作品可能得历经两三年时间，故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而如此巨大的一幅缂丝作品，用色如此丰富，却仅仅是庙里的门帘子，简直是不可思议。导演凭自己的知识判断，这件东西应该是乾隆年的，因为只有乾隆年的缂丝工艺才能够达到如此精美的程度，而且这东西应该是官造，民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尺幅。可究竟有什么出处，他查阅了很多资料，终无所云，便将此事放在一旁。导演拍电影经常是四处采景，几年后的一天呀，偶然来到京西一所道家名观，他见这里槐柏四合，楼宇飞檐，宛如仙境，于是便安排在这里拍一些镜头。那个时候拍电影不像今天景点收取高额费用，不但无偿使用，而且提供很多方便，作为回报，那就让道长什么的呢，在电影里边啊露露脸，这还不好说吗？导演大笔一挥，在电影里加了一些情节，让观里的道士成了本色演员。有一天拍殿内的镜头，有一个顶香大柜啊得挪地方，于是把柜子里的东西往外掏，一本一本的，好像是相册。导演掂起一本随手翻了翻，谁知这一翻就停不住了，这是一些民国时期的老照片，拍的是观里当时的景物，岁月苍苍，弥足珍贵。这导演是越看越有兴趣，看到最后一本的时候啊，这导演突然惊叫了，照片上是几个道士拧了一块花布，正在向人们展示。导演觉得照片上的布有点像他买的门帘子，仔细一看图案果然相像，不由得叫出声来。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他忙问身边的道长， 这照片上的布是什么呀？道长说这谁知道啊，这都是几十年前的陈坑烂谷子。旁边一小道士说，问方丈啊，这照片上头这打头的这个，这就是方丈。方丈小百岁了，十几年足不出户，可还是鹤发童颜，思路清晰。他接过照片看了两眼说，哎呦，这是我们观里的镇观之宝啊，是乾隆御赐的羽化仙人图，可惜张作霖和段祺瑞打仗的时候被败兵到观里抢粮食当包袱皮儿给卷走了呀。导演忙问齐祥，方丈缓缓道来，说乾隆当了皇帝之后啊，常常的夜有奇梦，梦中爷爷康熙抚其背，让他去以仙山琼阁处还愿。乾隆百思不得其解，便跟几位老臣念叨。一位老臣想了想说，这就对了，康熙爷当太子的时候啊，曾经在一处道观受戒，并冠以法名，他老人家这是让你去观里还愿。乾隆派人查清康熙爷是在观里丘处机去世的长春宫受戒的，便令江南织造用了三年时间刻撕了一张羽化仙人图的锦被，刺到观里，覆盖在丘处机仙逝的台座上面。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观里啊刚收下玉米棒子，一帮败兵用大锅煮了，把仙人图当门帘子抢去兜了老玉米了，那可真是暴殄天物，可恶至极，从此只留下了这么一张照片。古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导演做梦都没想到他千儿八百买的一门帘子竟是奇珍异宝啊。尤为奇怪的是，他研究了好几年，来龙去脉无踪可查，谁知偶然一抬手，竟在岁月长河当中识出了真相。抬头三尺有神明，看来这宝物有灵气儿。也不知祖上和清代皇帝有什么瓜葛，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到自己脑袋上，看来这是天意。谁叫他拍了那么多清朝的电影呢？他得替康熙、乾隆祖孙两代还这个愿，让刻丝羽化图回到宝冠当中去。要将东西送还之前呀，导演把很多朋友请到北京的家里，让他们瞻仰这件宝物，给他们讲了这段传奇故事，赞叹之声自然是不必多讲。最有趣的呢，就是这段门帘子的故事引出了另一个门帘子的故事。这位也是电影界同行，他放下茶杯说自己也有一个门帘子的趣事，不知众位想不想听。人们是哄堂大笑，说歇着吧您，咱们这行没别的本事就会编故事，难道乾隆爷刻撕了两床锦被不成吗？这位说啊，说我这门帘子不是在古玩店买的，我是从人家门上摘下来的，说是门帘子更靠谱。那头些年的一个冬天，我上京西郊区办事儿，开车路过一家小镇，在街边的小饭馆吃饭，那天特冷，西北风刮着，还飘着小雪花，虽然说这屋里头有炉子，但是也不暖和，主要我是没门，就挂了一破帘子，风一刮呢就往里灌凉气。我那天感冒怕冷，吃了饭有事没事的老盯着门帘子看，瞅着瞅着我发现这门帘子有点与众不同。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这门帘子的故事。其实这可不是普通的门帘子，而是价值连城的刻丝工艺品。这位电影界的同行到底看出这门帘子有什么与众不同了呢？如果要买，他会出价多少呢？那这门帘子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价值又几何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珍宝传奇，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所著的《淘宝》一书，说的是门帘子的故事。话说电影界人士大聚会，在听到一位香港导演捡漏买到了一床克丝棉被的故事之后，一位电影界的同行也讲述了他的故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在北京京郊的一家小饭馆吃饭，看出了饭馆的门帘的与众不同。那么下文当中的我也正是这位电影界的同行。我那天感冒怕冷，吃了饭有事没事的老盯着门帘子看，瞅着瞅着我发现这门帘子有点与众不同。一般小饭馆的门帘子像棉被子，中间横着根木棍，他这门帘子像是块毯子，大小嘛跟门差不多，油吃麻花也看不清什么颜色，可影影绰绰的能看见有个人像。哎，这我有点好奇，我当是农村老百姓的一个民俗画呢。凑过去一看，这一看不要紧，上面是个喇嘛像，旁边还飘着些五颜六色的云朵。我问老板说，您这门帘子是什么玩意儿啊？老板是个胖大嫂，靠着柜台嗑瓜子儿，闲着没人说话呢，他这一问他就说了，说呀，这是俺们掌柜家的东西，他爷爷原来是京城大户人家看家护院的，后来呢这个人走了跑了，不知道去哪儿了，扔了满院子的东西。他爷爷捡什么不好啊，捡了这么条破毯子当铺盖，夹着就跑家来了，天生没财的命，一地的金银财宝全丢了。我跟他说呀，说这老毯子也挺好，上面还有人呢，你洗洗搁家挂着不错呀。胖大嫂啊，这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你快别提了，晦气死了。我这小饭馆去年秋天开张，一冬天买卖都不好，我费劲巴拉的一天也弄不下仨瓜俩枣，前儿个请西山那边的刘半仙来指点，大师看了一眼就说，你这门帘子挡着财路了，上面画这小人啊，他不让有钱人进屋啊。我就等着这几天进项攒够了钱换新门帘子呢，等我换新的就把这破玩意儿给我们家那虎子当铺盖。我以为这虎子是他儿子呢，我说你也不怕门帘子上的小人方你儿子呀？他愣了一下，然后笑得前仰后合的说，虎子是我们家狗。我老觉得把这老毯子扔狗窝里怪可惜的，就问他，大嫂，买个新门帘子多少钱呀？他想了想说， 前街杂货铺60，我要是后天等着初六的话，到集上50能买。我跟他说，您这毯子呀，别给虎子当铺盖了，您干脆50卖我吧，全当我给您换了个门帘子。大嫂说，那感情好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买卖，怪不得一大早喜鹊冲我叫唤呢。不过兄弟，你可回去别把它挂上，回头挡了家运兴旺啊，嫂子，我得醉过一辈子。我跟他说，我是拍电影的，用这老货当道具，放不着人。我抱着门帘子走的时候，他们家这狗一个劲儿的冲我叫，八成是恨我卷走了他的铺盖。东西拿回家呀，老婆嫌有味儿，没打开就送洗衣店了。一个星期之后去洗，老板说没洗呢。又过了一星期，老板说还没洗呢。我有点不高兴，老板赶紧说洗是洗了，哎呀，可是这给洗花了，您看这样行吗？我们赔您2000块钱，您再买条新的行吗？反正那毯子也是太旧了。从老板那吞吞吐吐的样子里，我觉得有猫腻。我说洗花了你也得拿出来让我看看呀。老板马上一脸难受，说实在对不住，那毯子我给您弄丢了，您要多少钱我赔您。我抄起电话就给派出所打电话，刚一挂通，他就窜过来按下电话说，兄弟，哥有话说，您那毯子还在呢，只是我太喜欢了，用这么一个没出息的招我就想给买下来。毯子从后边一抱出来呀，柜台上一展开就愣住了。这条油脂麻花的破门帘子眼下是面目全非，明黄地颜色高贵典雅，上下宝石蓝色套橘红流苏压边，上手有神兽面具三尊，神态是威严生动，两边各色云朵飘逸，下方海水江崖纹五色斑斓，图案正中是一尊喇嘛像，头戴黄色高冠，披大红的袈裟，右袒胸手持宝物，整个画面图案庄重，颜色瑰丽，充满了佛教的神秘色彩。最神奇的是毯子下方有永佑殿供奉五个字，字体端庄秀丽，一派皇家风范，拿来垃圾一样的东西竟然是这么一件令人炫目的宝物，怪不得这洗衣店老板想留下来。这会儿老板又拉下脸皮陪着笑脸说兄弟，我给20000行吗？我大吼一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把毯子挂家里，不少朋友都去过，好些人拿钱诱惑，咱都没舍得卖。后来一位专家还去看过，说这玩意儿是皇家密宗佛教的挂毯，应该是清早期，不是圆明园的就是雍和宫的，因为这两个地方好像都有永佑殿。我特感谢那位胖大嫂和他们家的虎子，后来去过一次，结果那地方拆了，绿茫茫，真是干净。凡是听过这两个门帘的故事的人都落下个毛病，甭管走到哪儿，见着门帘的就得抻给瞅瞅。一哥们儿在西北黄土高原小山村拍电影，见一所窑洞挂着绣的个五颜六色的门帘子，上去就撩起来了，没想到里边蹦出个老太太，兜头给了一条条疙瘩，说看什么看，就不知道我们这里边啊他正生孩子呢吗。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缂丝工艺品的传奇故事。其实啊，说到这缂丝工艺品啊，文玩收藏界口口相传的就是2008年一次拍卖让秦先生捡漏的故事。那次拍卖会上啊，缂丝陀罗尼经被出场前，拍卖现场显得是有点沉闷，会场虽然坐满了这竞拍人，但举牌的人可是不多， 直到作为压轴拍品的克斯·陀罗尼经贝出场，现场的气氛才被点燃。6000万元的起拍价，没有实力的竞拍者当然是不敢染指。最终竞争在持2号牌和持18号牌的两位竞拍者之间进行。经过11次竞价，竞被最终持有18号号牌的年轻女士以6500万元拍得。您知道吗？当年这件克斯经贝，那是藏家秦先生花9万块钱买来的，这怎么回事呢？这件罕见的克斯陀罗尼经贝啊，竟然是藏家在一件袈裟的夹层当中发现的。2005年的一天，酷爱收藏的秦先生在北京参加了一场拍卖会，拍卖会上气氛热烈，成交价格屡创新高。这许多拍品呢都名花有主，可是呢一件标价8万元人民币的清末黄缎的袈裟始终是无人问津。秦先生回忆说呀，说的是件袈裟呀有点勉强，一般的袈裟呢都是把布啊结成小片，然后再缝缀在一起，可这件袈裟呀是一个整块的黄缎子，看起来呢像一个缎子的背面。但细心的秦先生发现这块背面有蹊跷，黄缎的里面隐约透出了精美的花纹还有文字。在拍卖现场，秦先生也没有声张，而是看着这件袈裟可就流拍了。第二天他来到拍卖公司，点名要买前一天流拍的那件袈裟，拍不出去的东西又找到了买家，这拍卖公司是当然高兴啊。很快双方以9万元的价格成交。对于工薪阶层的秦先生来说，一下拿出9万块钱也不容易，他取出自己的4万元存款，还向别人借了5万，当天晚上9点终于把这件袈裟就取回了家。回家之后他连夜拆开了袈裟，当把表面的黄缎子拆开之后，夹层里边一个精美绝伦写着4种文字的经贝，嘿嘿，它可就出现了。作为业余收藏家的秦先生啊，只是觉得感到这东西应该是个宝贝，但到底是什么他可就不明了。于是找了一位资深的文物专家鉴定，专家看过之后就说呀，这是一块陀罗尼经贝，是盖在死人身上的，这可不吉利，你还是把它卖了吧。不久专家介绍了两个买家，要以双倍的价格收藏这件经贝，可是精明的秦先生觉得事有蹊跷，虽然说是件不吉利的东西，为什么又要抢着收购呢？于是他婉拒了收购的要求，又找到了身为文物专家的朋友李彦军。谈到第一次看这件经贝的感受，李彦军用了震惊两个字，他说，虽然我研究玉器，但是对于刻丝和宗教文字有一些常识，我一看这规格形制那么大，可非一般东西，应当是出自宫廷。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件东西的来历，李彦军建议秦先生再找一些专家鉴定，而后秦先生带着这件宝贝找到了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张淑芬。张淑芬啊，是国内杂项收藏鉴定的权威专家。尽管经他手鉴定过的宝贝是数不胜数，但这件克斯陀罗尼经贝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所谓一寸克斯一寸金，克斯代表了中国丝织技艺的顶峰，这样大的克斯之物，一个人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它绝不会出自民间，只有宫廷才有。而从它的刻丝质地和织法以及文字书法风格来看，带有明显的清乾隆时期印记。张淑芬判断，这种陀罗尼经贝啊，是皇帝、皇后、皇太子等人死后覆盖在身上的，用于超度的宗教用品。由于他们全都被带到了陵墓里，所以以前只在典籍上看过，从没有见过实物。作为一名严谨的文物专家，张淑芬虽然 将这个鲸背鉴定为清中期物品，但由于没有更多的资料推出，他不能肯定这就是覆盖在乾隆帝身体上的那个鲸背。但按照常理推断，这种皇帝专有的陀罗尼鲸背一般啊不会准备两套。弄清了这件鲸背的真实来历，秦先生又找到了一位高僧弘道法师。弘道法师啊不是旁人，正是乾隆皇帝的第六世孙，原名爱新觉罗玉琮。秦先生回忆，当弘道法师看到这件鲸背的时候，一下子从床上站了起来。这是我们老祖宗身上的东西，这怎么到你手里了？而后弘道法师向秦先生讲了一段清室彝族们不堪回首的往事。1928年的7月，兵匪孙殿英用几百斤炸药炸开了乾隆御陵和慈禧定东陵的大门。此后的七天七夜啊，无数随葬的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墓室呢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这件覆盖在乾隆皇帝身上的克斯陀罗尼鲸背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最终这件克斯陀罗尼鲸背确认为清宫旧物，更是密宗圣物。这件罕见的克斯陀罗尼鲸背以6550万元的天价成交，令人啧舌。这可是让秦先生捡了一个大漏。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狼嚎，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影处向来兮，画出天和地。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